我祷告。天父，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也看到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是这样一个破碎、一个残缺不全的世界，也看到这么多的婚姻、这么多的家庭，面临各样不同的挣扎，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真正的问题出自于哪里，我们的婚姻的问题出自于哪里，也透过福音，你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也把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同的家庭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兼顾我们，也把我们当中我们还没有成家的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引导他们，也让他们在还没有建立新的家庭以前，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光照他们，来教导他们，也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你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到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来建造每一个家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个可能要小声一点，有一点 echo 那样。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看到这个婚姻是在被传统的这个家庭是在被严重的破坏当中。那什么样的婚姻是一个理想的婚姻？上个礼拜天我提到，在中国我们国内我们有周末夫妻 weekend couples。那在美国，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州已经合法的让同性恋能够两个同性恋能够结婚，然后能够成立家庭。那没有孩子呢？没有孩子可以去领养孩子。在美国这个传统的家庭，那我讲传统的家庭是父母然后带了孩子，这样一个传统的家庭已经是少数。很多的家庭里面这个孩子已经经历过父母亲的一次两次的离婚然后再婚等等，有的时候是离了婚以后然后单亲的带着这个孩子这样一个长大。那有的孩子他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没有看见过父亲，那这样子的家庭对这个孩子的影响是什么？有一些州已经修改他们的这个小学的这个教科书 textbook。 那以前的这个教科书里面家庭的话，谈到家庭就是一个照片，里面有爸爸妈妈孩子等等。那现在的教科书里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现在这个 political correct term 是 alternative lifestyle， 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现在教科书里面还有两个男的带着孩子成立家庭，两个女的跟着孩子成立家庭。那面临的这一种不同的这个问题，那到底什么样的婚姻、什么样的家庭才是对的？那到底圣经对这个题目的看法是什么？上个礼拜天我就提过，这个工程师有一句话When everything else fails, go back and read the manual。当你所有的尝试都失败的时候，回去要好好读一读使用手册。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天开始一起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开始看看到底什么是婚姻，神到底对这个婚姻的这个设计是什么。那为什么创世纪第二章那么重要呢？因为创世纪第二章是在人堕落以前，创世纪第二章的记载是在人堕落以前，所以的话就是说，到底神当初在没有堕落的情况之下，神对婚姻的这个计划是什么？那我们上一次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合神心意的婚姻是建立在一个上帝所预备的配偶里面。合神心意的婚姻是建立在上帝所配偶的里面。那这里面我们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上帝知道我们有配偶的需要。上帝创造人，上帝给他一个居住的地方，伊甸园，给他有工作管理其他的这个万有被造物。那上帝给他预备有食物，那上帝也知道他有配偶的这个需要。所以不是亚当认识到他自己需要一个老婆，是上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让上帝赐给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所以对亚当来讲，找老婆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选择哪一个结婚的对象也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决定。那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把这个两个人带在一起，所以这个亚当从这个全身麻醉手术一醒来的时候，这个他的老婆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上一次讲完道以后，就有人就私底下就在问我，那我跟我老公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信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婚姻是不是上帝把我们两个人带在一起成立家庭的呢？那我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是的，是的。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个因为今天我们之所以会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拣选耶稣，是因为耶稣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拣选上帝，也是因为上帝拣选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子写的，我来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感谢，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颂赞的。颂赞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那第四节讲，就如创立世界以前，这个是before creation， 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呢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又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哎，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救恩不是从我们这个开始听到福音，被人请来教会哈、是这个过新年，参加不同的这个福音聚会。那今天我们之所以会听见福音，所以之明白，能够明白这个福音，是因为上帝带领我们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来。所以上帝吸引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是因为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福音。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这个救恩。所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人生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永恒计划里面，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30节这样子讲，保罗说，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召他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让使他们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人他之所以会信主，他会得救，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神预先知道他们，预先知道我们。那在时间里面，他预先所命定的人，保罗说又呼召他们。所以这个召他们，就是把他们带到福音聚会里面来，带到教会里听到这个福音。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以圣灵帮助他们光照他们 enable 他们赐给他们这个信心，所以他们会信主，然后称义。那这样子的话，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也好，罗马书第八章，其实还有其他的经文让我们看，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这个是上帝在永恒里面按照他的主权、他的拣选、他的计划。所以保罗可以很 comfortable， 保罗说，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婚姻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成就的。所以包括我们的婚姻在里面这个，所以感谢主哈，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配偶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独一无二的 ，no other choice 这样子的一个配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很多人马上心里就有问题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婚姻为什么那么 difficult， 这么多问题？那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堕落了，因为亚当夏娃吃了果子， 堕落了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你把两个自我为中心的人放在一起，一个屋檐之下，一个家庭里面，成立家庭要过得合一的生活，那就产生很多的我们用好听一点的话叫做摩擦，就产生很多不同的摩擦。这个，所以我们在摩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刚刚结婚的那几年，这个婚姻里面会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的，双方都需要调整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婚姻的时候，尤其开始的时候很多 struggle？ 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成立的婚姻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去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上帝给我们婚姻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成圣 sanctification， 是为了我们成圣。哎，刚才这个保罗在罗马书说什么？这个上帝要他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这个是指耶稣基督。那使得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许多弟兄做长子。所以今天这个上帝要我们去效法基督。这个那基督有恒久忍耐的爱心，我们没有。那上帝就给我们一个配偶，给我们有操练恒久忍耐爱心的这个机会。我们学习这个 tolerance， 所以急性子的人就会跟慢性子的人去结婚。那有的人很一定是 straightforward， 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不是那么 straightforward 的去结婚。那所以有理性的人的话，就会找个感性的对象等等。所以我们结了婚以后有很多调整的地方，这是堕落带来的这个后果。所以今天上帝透过这个婚姻，在磨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把很多棱角可以慢慢的一点点去磨去。那合神心意的婚姻，除了上帝是预备的配偶以外，合神心意的婚姻是建立在感情的根基上面，感情的根基，不是建立在条件上面。那上次我们解释过，这个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是一个爱情的这个诗歌。那我们也从上次创世纪第二章没认识到这个合神心意的婚姻，我们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那这个二人一体的婚姻包括肉体上面的这个结合，肉体的结合是婚姻以内的才能有的，不是婚前也不是婚外，而是单单的在婚姻以内的。那第二方面，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是二人成为一个合一的这样一个生活，那不再是两个个人 individual， 而是什么？而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二人成为一体的包括哪一方面？其中一方面是经济上面，经济上面。今天二人结了婚以后，二人成为一体，经济上一体就表示说，不是在你有你的银行账户，我有我的银行的账户，也不是说这个车子的 car title 是你的，另外那个车子是我的这个 car title。等等，或者房子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二人成为一体了以后，你所有的财产应该是 joint ownership， 两个人一起来拥有的。这个，所以今天二人成为一体结了婚以后，我们思想不再是你跟我，而是思想到我们。所以不再是你的车子然后是我的车子，你的钱我的钱。今天二人成为一体，经济上一体的结果，就你今天做这个财务上的决定 financial decision， 那你今天第一个需要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你的家庭，你的家庭，而不是你自己。对于不只是财务方面，其实其他的各种不同的考虑也是同样的。我们考虑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家庭，新成立的这个家庭。那曾经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两个人结婚，然后两个人就去一起在度蜜月。那这个有一天早上，这个丈夫在找他的 checkbook 支票簿，在旅馆里面他在找他的支票簿，他就问他的太太，新婚的太太，他说 ，Honey， 亲爱的 ，OK，Honey，、okay, Did you see my checkbook? 你有没有看到我支票簿？这个太太呢？这个太太有上过主日学，所以她没有翘课。那太太就知道二人成为一体。那太太就想，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来开始教导她的丈夫。那这个太太就想，她说 ：“Honey， 你的意思是你在找我们的支票簿？”哦，这个先生一被提醒了以后就知道了啊 ，OK， 啊，现在知道是我们的支票簿，现在已经结了婚了嘛，对，二人成为一体。那过了一阵子，这个太太看到先生在厕所里面很久没有声音啊，那太太就在跟他先生讲 ：“Honey， 你在厕所里待了那么久，在干什么？”这个先生说什么？这个先生说：“我在刮我们的胡子。”那今天我们结了婚以后，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凡事的话，我们都是一体的。经济上不应该有太独立的。那曾经我有一次探访的过程当中，这个有一个教会的会友就形容一对夫妻国内来的，那个他们怎么样处理财务上的问题？这一对夫妻没有信主。会有跟我这样子讲，他说他们家这个每一个账单呢，买东西的账单都收集起来，然后这个打到 Excel 里面，到了月底呢，是你付一半，我付一半。这两个人结了婚以后 ，OK， 这个每个人自己有他自己的这个 account， bank account， 银行的账户，月底的时候把这个账算清楚以后，一人付一半。这个是 roommate， 这个不是婚姻。OK， 这个是室友。到底婚姻是什么？婚姻他们当然不懂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观念很重要。结婚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观念很重要。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太太，一个家庭，那这个太太工作得很辛苦。全时间在里面上班，上了班白天小孩子一大早要送到 daycare， 然后下班以后就接他回来以后还要做饭等等这个东西，我就好奇啊，我就问这一对夫妻，我说你先生读了这么高的学位，赚了这么多的钱，那你为什么孩子小的时候你们不 part time 做着事情呢，或者不做事情？你不做事情，你们家照样可以过得很好的，这个省一点就行了吗？你这个丈夫钱又赚了这么多啊，这个太太怎么讲？他说我不能靠我的丈夫来养我，我又不是个废人。如果二人成为一体的话，这个丈夫养他就是养自己，哎，对不对？丈夫养他养赚钱养他养孩子的话，就是养这个养自己，二人成为一体了。那所以这个丈夫也说，他又不是个残废，他有 master 学位，为什么他要带到家里面，要靠别人带我去养他？所以这个是靠我去养他，这个思想不是一体的思想，这个思想还是你跟我的这个思想。所以如果今天一个婚姻一个 couple 结了婚以后，他们还是你跟我你跟我你跟我的话，这个思想的话，这样子婚姻的话就是很 rocky， 不太可靠。当然这对夫妻把孩子放在 daycare， 白天放到 daycare， 那孩子最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他需要跟自己的父母亲有很多的 interaction。 你放去 daycare 的话，他放在 TV 面前，然后他就在那边呆呆呆看 TV 看一整天。小孩子其实这个我当初结婚生孩子有孩子的时候也不知道，后来我开始读到 EQ 的东西，读到最后发现，哇，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跟父母亲的 interaction 这么重要，如果你 deprive 这个 interaction 的结果的话，将来他和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夫妻无形之间，当他们没有办法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去思想的结果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可能将来有很多后遗症，这个可能将来这个孩子长大的成为青少年的时候，甚至成为成人了以后，很多问题在爆发出来。所以二人成为一体的思想很重要，我们凡事去想 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单元，不再是你跟我。那二人成为一体也是意味的，就是说今天一个家庭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目标是应该是一致的，目标是应该是一致的。 Same purpose in life, same purpose in life。 那这个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婚姻失败，失败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两个人结婚了，可是每个人去追求自己的事业。有一天当这个家庭那个儿女成为那个人事业的绊脚石或者是累赘的时候，那有的人就选择去离婚了，容易出轨了，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做事业上的决定也好等等，我们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我们的这个家庭对这个家庭的影响，而不是对我有什么好处，单单的考虑对我有什么好处。所以今天两个人结婚，他们住在一起，可是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话，那今天这个婚姻还是很不理想。那今天你把两个人独立的人啊，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拿了 Master PhD 的，你放在一起让他们追求一个相同的目标，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不只是困难，而且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堕落了，因为人堕落了。亚当夏娃堕落的结果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人不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也不是为了侍奉别人而活，而是为了自己而活。在堕落以前，上帝创造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果子以前，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生活的目的就是去荣耀神，他们的生活的目的是彼此互相服侍，他们生活的目的是管理上帝托付给他们去管理的这一切。所以整个他们的生活是以围绕着上帝为中心的生活。那堕落的结果呢？堕落的结果，人就变成自我为中心，而不是在于上帝为中心了。那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婚姻呢这么 difficult, 这么困难？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人变成自我为中心了。作为自我为中心的结果，我们的这个自然而然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凡事以我的标准为标准。所以如果你对一件事情解决事情看法不一样的话，那肯定是你错的。你的价值观跟我不一样的话，那你肯定是你错的，你是有问题。两个人都说你是有问题的时候，哎，结果吵架就很容易就吵架了。那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我们是 fallen, 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堕落。所以今天你婚姻二人成为一体，你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合一的家庭？你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家庭在一个婚姻里面大家追求同样的目标呢？那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答案就是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答案就是让我们恢复当初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神当初创造家庭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去荣耀他。对，所以神当初创造我们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去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那今天我们人堕落以后做不到，可是今天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那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但拯救我们，并且透过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然后透过我们的健康的正常的教会的生活。那上帝在教会里面，透过我们的教会生活，透过我们不同的这个聚会，透过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结果，是上帝在慢慢的来修改我们，把我们很多错误的从这个世界来的这个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追求的目标等等来把它洗净。神用他的道把他的教会来洗净，然后上帝来恢复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样过的这个一个荣耀上帝、荣神益人这样子的生活。那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来荣耀神，没有办法荣耀神。这个其实你的配偶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你哪一些地方你没有办法去荣耀神，你哪一些地方需要改进的这个地方。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预备这个配偶，那 这个透过我们在一起的这种生活，透过我们的配偶的帮助，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地方，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啊。今天我们不用缺点这个字了，我们说有成长的空间。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有很多成长的空间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个我们结了婚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配偶的眼睛是雪亮，对不对？如果不是的话，起码你的 teenage children 他们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但上帝透过我们的配偶来帮助我们。We are not all what we can be. 所以上帝透过我们的配偶来帮助我们。那透过配偶帮助我们，然后所以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婚姻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成圣的道路。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上帝会把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去结婚成立家庭，那然后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样忍耐的功课，然后包容的功课等等等等等等这一些，所以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婚姻里面我们朝同一个方向来努力，我们的家庭来追求怎么样去荣耀神，以他为乐，怎么样去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那这个就是上帝当初设立这个家庭的这个目的。有一个作者说他说 Love is not gazing at each other but looking together in the same direction. 所以爱不只是互相对着看，而是两个人在朝一个方向一同的在看。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今天你家庭里面要和谐，或者是你还没有信主，那两个人在这个朝个人的自己的方向去努力的话，那今天我们要家庭里面有和平，有合一的话，怎么样合一呢？那这个我们朝同一个方向努力。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是为了要神的荣耀而行。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那个包括婚姻在里面，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去行。所以今天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目标，我们家庭的这个目标 align with 调整它，按照上帝当初设立婚姻的这个目的而走的话，那今天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和谐美满的这个婚姻。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还要过着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好，那我现在考试了，正常的教会生活包括哪几方面呢？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来教会崇拜，礼拜天的敬拜。第二个是什么？乐团契生活。第三个是什么？参加主日学。OK， 所以这个我们以后还会继续提醒呢。那其他的聚会呢 ？Elective 选修课 ，OK， 必修课有三个，崇拜的生活，参加团契，然后在主日学一起来学圣经。这个可以透过我们正常的这个教会生活，上帝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拯救的工作。今天我们罪得的赦免，我们一信称义，是不是？是的，是的。那我们有没有带着很多的错误的思想包袱、错误的价值观带到我们这个基督的生活里面来？我们本来就有了这个错误的包袱，还没有丢掉。所以怎么样透过圣经来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错的东西就要开始去抛弃。所以婚姻，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一定要抓得住。那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二人婚姻是人与人之间，两个人之间最亲密的一个关系。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不是父母与儿女知道，而是丈夫与妻子。那我们在座的父母没有心理准备，你现在哇抱的这个孩子像个小天使一样，这么可爱，尤其是这个你看小女孩子哇，圣诞节在这边唱的那个诗歌，哇真是太可爱了。那有一天你的小天使、小公主、小王子，有一天他要离开你而去，他要跟他的配偶两个在一起，成为二人成为一体。那有一天他生命里面 他结了婚以后，他会有另外一个人比你更重要。那我们要心里面，我们要 get ready for that， 你们要预备好。那二十四节，第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看到因此的时候，这很重要。这个因此，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前面的这些原因啊，这个真理造成这个结论，所以因此以后的是结论。所以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 conclusion， 这个结果。那造成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前面24节前面那几节圣经。那24节前面那几节圣经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夏娃是怎么样从上帝从亚当的肋骨里面给造出来的。那顺便提醒一下，这个有的人问，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男人是不是少了一个肋骨呢？哎，啊，肉多的人就摸不出来。Anyway， 这个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动的是外科手术，上帝不是说 genetic engineering， 遗传工程。OK， 所以唯一少了一个肋骨的那个男人就是亚当。OK， 不是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男人。所以这一句话，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这句话不是写给亚当夏娃讲吗？ OK， 亚当夏娃的唯一的这个特殊的地方跟我们不一样是什么？他们没有父母像我们这样。所以神学家一直在争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亚当有没有肚脐眼作为我们人的代表，看看亚当到底有没有肚脐眼，这个台是不是应该每一个地方都跟我们一样。 Anyway， 所以这个问题倒是还没有这个争论的，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结果，所以将来到天上以后可以去查究一下看到底怎么样。这个，所以这个夏娃是这个女人是来自于这个男人，那换句话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这两个人本来是一体的，夏娃是来自于亚当的。OK，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年纪到了某一个年纪以后，开始去寻找对象，想结婚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人呢，一直在寻找他失去的那一根骨头。哇，很优美的话语，是不是？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记得哈，以后人家问你。这样你说我在找对象，你不要说我在找我的失去了那一根骨头。诶，这个诶，为什么今天人这个男大当婚啊，女大当嫁，为什么人会有这样子的那种行为呢？因为这个男人跟女人本来是一体的，然后夏娃是从这个男人这个亚当身上出来的。所以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觉得 incomplete， 不完全，我们 incomplete， 所以我们在寻找那另外那一半。那另外那一半使得我们 feel complete，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 complete 包括很多方面。哎，那为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啊，很多时候这个你找的对象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我给这个结了婚的这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做过很多这个个性测验啊，Myers-Briggs 个性测验。很多时候你这个四个字母里面，很多人是差三个，最少差两个，很少是两个人是一样的。那如果四个字母完全不一样，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绝配，对不对？这个叫绝配，有不少的有些人是完全不一样。啊，当时我在 Virginia 替一个教会几个弟兄姐妹证过婚呢，那我就发现有好几对是绝配，四个字母完全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觉得 incomplete， 不完全。那当我们看到对方我有很多的弱点，全部是那个人的优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会被吸引。所以后来我现在有一点经验了。以前这个介绍男孩子女孩子，这个叫乱点鸳鸯，现在有一点科学根据了。我先给他做个个性测验，我知道，这两个人如果四个字母完全不一样的话，哇，这个很危险，碰在一起的话就像吸铁一样，啊， 拉不开了。所以现在这个介绍的话，命中率就比较高很多，是这样。所以这个所以我们都需要 complete， 所以我们会去找一个个性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自然而然的。OK， 这个跟他的长相是另外一回事情，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有的人啊，这个你看这两个人个性很类似，而且男的又是很英俊，女的又很漂亮，这个应该 match， 对不对？不对的，两个人在一起不来电的。不来电，为什么不来电？其实很简单，你做个个性测验，他们两个太个性太相近了，所以不来电。所以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找我们的 complete 另外那一半。好，那所以婚前的时候，然后你在约会的时候啊，谈恋爱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优点。OK， 那婚后呢？婚后现在上帝把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一起，好，这是你的基督徒的道路当中侍奉的过程里面第一个团队 good luck， 好好的去学习怎么样去适应。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婚前结婚以后头几年很多磨合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也比较有一点经验了，我先给他们做了这个个性测验，然后打一个表给他们，将来你们吵架的话是因为这些原因去吵架，所以 in case of fight break open， 把这张纸拿出来比一比。 OK， 因为你们两个个性上这方面不一样，所以会为这些事情看法不一样而吵架。吵架的时候不要说对方不属灵，而且你要认识到就是上帝创造你给你有这个个性，然后他跟你是很多时候是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OK， 做个表来，所以有问题的时候回去好好仔细看一看。所以今天上帝创造我们啊，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不是父母与儿女，而是丈夫与妻子。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我曾经碰过一个母亲，她说这个狐狸精把我儿子给抢走了，这个儿子居然爱他的老婆过于爱我，岂有此理，不要从我这个媳妇手里把我这个儿子给抢回来。那这个情况最糟的情况是什么？最糟的情况，这个母亲要拆散她结了婚的儿子，要他们两个人离婚，而且这两个人已经生了孩子。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思想？其实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上帝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整个宇宙万物 ，right creator， 上帝的创造，这个创造论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认识到上帝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而且人又是上帝按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上帝拥有所有他所造的。包括我们的儿女在里面，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儿女，我们有 temporary stewardship， 暂时的管理他们的责任，权利也好，责任也好，同一回事情，暂时管理他们的责任。那我们要训练他们去独立，有一天他要离开父母，与他的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我们要结婚，要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第一件事情的话需要什么？需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今天为什么很多婚姻出现问题？因为一个人结了婚以后，他家里面有事情，他不是跟配偶去商量啊，他是 QQ 或者打 Skype 回去跟父母亲去商量。所以两个人在美国结了婚，然后一有问题，然后 Skype 电话就打回去，打到国内去。那现在以前的话，这个国际长途电话挺贵的，现在打 Skype 的话就是免费 好，所以两个人回去请教父母亲，然后在国内的父母亲要干涉内政，所以这个 Skype 电话这个速度快得很，比洲际导弹还快。洲际导弹有30分钟从中国到美国，这个 Skype 一秒钟两秒钟就到。所以那结果呢，结果双方的父母在这边干涉内政，然后这边就产生了 Mushroom Cloud。那最后就那就两口子就出问题了。那今天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今天我们成为一体以后，有问题的话是找配偶去商量。二人成为一体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原则。二人成为一体的话，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带领。那这个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习怎么样来装备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慢慢的 phase out。work ourselves out of a job, 感谢主。work ourselves, 那你慢慢的帮助他，让他怎么样来有一天跟他的配偶两个人结婚以后来成立这个新的家庭，来一起在神的面前来走神要他们这个家庭走的这个道路。那这个对我们这个父母亲，这个有的人不是那么 ready for。不过感谢主，今天上帝给我们有他自己的这个圣经来教导我们，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安全感等等这些东西，不是建立在儿女的身上，我们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那上帝给我们预备我们的另外那一半，一起来走人生的道路。这个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要透过你的话语，你自己来光照我们，来坚固我们，也来建立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破碎的人，我们是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一直我们的社会也好，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的婚姻也好，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我们是这样子残缺不全的。可是我们感谢你，知道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救赎我们的神，你要把我们生活里面这些破碎的残缺不全的这些碎片，你把它一个一个都捡起来，在福音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我们身上，你继续做你修补的工作。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看到你的恩手在带领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草场上面的羊，你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你带领我们走义路。也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多么需要你，我们多么需要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多么需要在我们的这个人生道路上面，你透过这个教会，透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学习，透过你自己的圣灵给我们的这个能力，来一起奔走天国的道路。愿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福音，继续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家庭，医治我们的破碎的关系。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